中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 嘅五点十一分啊！早晨，早晨啊！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嚟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日子嚟到咧，2021年2月6日啊，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呢一个12月25嚟到年25啦。准备好你嘅过年物品未咧？佩佩系未嘅，咁但系因为其实香港都好方便啦，要准备其实连30万去准备都仲得嘅。咁但系你话大扫除啦，咁就可能咧趁住今日礼拜六嘅礼拜日咧，就即系可能忙啲啦，然之后咧就可以执拾下屋企。特别咧，你知即系疫情当中咧，其实就好多买咗好多嘢翻屋企啊。因为你唔会行出街嘛，于是乎啲嘢咧冚唪唥买晒翻屋企，咁可能买嘅食物又会比平时多咗，咁啊屋企可能自然咧就系即系废物啊垃圾比较多咗啲，所以都系时候要清理一下啦，系咪？好啦，咁啊刚刚咧听过嘅咧有袁丽裳嘅《鳄鱼泪》啊。 上至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酒醉了后更寂寞，快乐时要快乐。 我昨天就跟个朋友就傾起呢一个嘅旧歌啦。咁有佢就话啊，我有个朋友呢即係好多旧嘅歌曲都好认识嘅。咁讲起旧歌呢，其实有啲歌曲係陪住我哋成长嘅。可能对于係真係后生啲嘅一辈嘅朋友呢，其实可能未必知道啊曾经有一个叫丽的电视台，或者佳艺电视，或者叫亚洲电视，可能都未必知道。咁但係呢喺即係有返咁上下年纪呢，即係你都应该会接触过呢一个嘅电视台。咁刚刚呢为你带嚟呢亦都系丽的电视当年一套即係好多人都好喜欢嘅浮生六劫里面搵到嘅主题曲戏剧人生。我都好鍾意呢一首歌曲，尤其是呢一首歌曲嘅歌词啦。提提你啦，室外温度十八度，相对湿度88%啊！哇，好热头啊！今日咧集中咧会为你带嚟咧就系亚视同埋丽的一啲嘅经典嘅主题曲或者系插曲，就好似呢一首咁。 梦里百花正盛开，梦醒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誓约已经变同爱，事已到此永难改，莫非世事常意痴情枉送，永难继续，但是未知天意何在，空余感慨，盼能有日我见爱心有人替代，就算爱心变尘命中注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其实你问到我咧，当年一啲电视剧嘅画面系点样，或者佢剧情啊、故事系点咧，其实我一啲都印象都冇啊。但系佢哋啲歌曲咧，就一路流传落嚟咧，都仍然系好好听嘅。带嚟咧有柳姐柳影红嘅《换到千般恨》，就嚟自呢个《天蚕变》里边嘅插曲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咧约为26度啊。早晚沿岸有几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天晴同埋温暖。下星期二稍后咧至到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同埋农历新年假期咧天色系好转同埋温暖嘅。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8%啊。 再敢多说话。二平六国是谁？哪个统一称霸？谁人战绩高过孤家？高高在上，诸君看罢，怎知江山美好如画？登山踏雾，指天笑骂，这我谁堪怕？秦是此，人在此。了万世潇洒，还食客全看清，全中我如何称价？掌于手中，哪个再敢多说话？二平六国是谁？哪个统一称霸？谁人战绩高过孤家？高高在上，诸君看罢，怎知江山美好如画？ 讲起呢个丽的或者亚视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谂起一啲嘅武侠片啊。因为当年咧，其实两个电视台都有好多不同嘅武侠片，而家好似真系唔系好兴。咁啊，但系咧，即系讲紧呢啲武侠片咧，真系又系陪住我哋成长，即系古装片啊。我细个嘅时候成日都觉得啊，点解啲人咁叻嘅咧，讲嘢出口亦都成文啦，即系真系有文章或者诗词歌赋咁样。当然啦，你话即系尤其是拍古装嘅朋友，其实我都系好佩服佢。因为好多时候都讲拍古装嘅时候咧，可能系夏天，然之后咧佢就着到好厚啦，一系咧就冻到咧就抽晒筋咁样啦，同埋咧佢哋勒嗰啲头套咧，其实真系都扯到佢哋啲头发啊都好尽下，咁所以其实都都几辛苦嘅。不过咧即系古装片又即系有一种另外一种感觉，特别咧就系、是、我记得亚视有一套。啊！嗰时应该叫丽的，有一套叫《武侠帝女花》。咁啊，喺我印象里边，长平公主唔系应该唔识打交嘅咩？即系唔识武，即系唔识武功嘅咩？但系啊，又几得意喎感觉。咁啊，刚刚带嚟嘅呢一首歌咧，《秦始皇》咧，咁亦都系当年一套都几震撼嘅一套嘅电视剧啦。咁啊，主唱咧就系阿捞家罗家良。嗱，你讲起即系历代嘅呢个历史故事人物，男嘅皇帝。真系秦始皇都影响好大啦！你讲紧女性点样去改变呢一个世界咧？哇！呢一位嘅女性嘅皇帝都厉害噶，讲紧有武则天啊，带嚟有张南岩嘅歌声。 谁能 临困苦旅，身边会不能清，无援助没照应，那一张敢说必胜，谁人都 剛才播這個撈家主場的秦始皇，當年做秦始皇就有劉永，但是當年做這個武則天就是馮寶寶、啊、其實我其實挺喜歡看這些歷史的劇，為什麼呢？尤其是當年是讀中學的時候要修讀這個中國歷史的時候、啊、看這些電視劇有時都真的可以記到啲咁多多嘅歷史嘅一啲嘅故事，咁啊喺答題上面係有啲幫助。不過當然咧，有啲已經係未必係正史係野史，咁啊所以即係睇嘅時候咧，都要自己好好咁樣去分析下究竟係真定係假啦。好，咁啊望一望個鐘咧，好快到五點半鐘啦。轉頭翻嚟咧，繼續仲有錢佩佩嘅清晨上嚟，我哋聽一節新聞，轉頭再見。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 政府刊憲，將14處指明地點納入強制檢測名單，相關人士要在明日或之前接受檢測。部分地點因為新增一宗或以上源頭不明確診個案，被納入強制檢測，包括東涌影灣苑第三期、月桃軒第九座、土瓜灣碼頭圍村玫瑰樓、夜合樓、楊葵樓和水仙樓、油尖旺麗英大廈、西營盤利安大廈、上環皇后大道西26至28號。其余九座大厦在早前执行限制与检测宣告的行动中发现确诊个案，全部位于油尖旺，相关人士要接受第二次强制检测。支联会表示，收到食环署通知，署方即时终止支联会的维园年宵摊位使用协议。支联会在社交网站发布有关通知的相片，食环署在通知中表示，署方昨晚曾经就支联会违反年宵场地使用协议发出书面警告，要求停止在摊位陈列和展示，并且要移除和年花无关的物品。其后在昨晚11点多再次巡查时，发现相关物品仍然存在，因此决定即时终止摊位的使用协议，并且要在朝早7点前将摊位腾空交还。缅甸军方自本周初扣押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和总统温敏等官员。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委聘的律师说，昂山素姬和温敏目前被软禁在住所，未能够和两人会面。律师说尝试过和昂山素姬和温敏见面，但是被告知两人正在接受调查。他又说，若果两人出庭或者被送往监狱，自己就有权和他们会面。律师说期望法官会主持公义，但是有不确定因素，又说会保持乐观希望，同时作最坏打算。他强调昂山素姬和总统温敏没有违法，因此争取两人无条件获释。法国去年的商品出口额比对上一年下跌 15.9%， 进口额就下跌 13%。海关部门说，在疫情冲击下，去年航空业出口额大幅下滑 45.5%。进口方面，能源产品下跌 39.8%， 跌幅最大。去年法国商品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由前年的579亿欧元升至652亿欧元，是2012年以来最高。外交部负责外贸的官员说，去年法国经济和全球市场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政府各项紧急救助措施帮助下，外贸基本层面仍然牢固。而展望今年全球贸易仍然面临不确定因素，法国将会鼓励和支持企业增加出口和拓展新兴市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148点，升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6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4，瑞士法郎0.9，加元1.277，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205，澳元对美元0.768。新西兰元兑美元0.7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0.46美元，卖出1811.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早晚沿岸有几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展望未来一两日系天晴温暖，下星期二稍后至到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在夜深苦追忆，眷恋半段残梦。 残梦啊，就是、来自呢一个嘅《天蚕变女》《天蚕缺》里面嘅呢一个插曲啊。咁啊，主唱嘅咧就有关正杰嘅。咁啊，今日咧带嚟好多呢一个丽的啦，同埋亚视嘅一啲经典嘅电视剧嘅主题曲同埋插曲啦，会唔会勾起你一啲嘅回忆咧？事实上咧，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我哋成日讲咧，电视捞饭。即系冇咗个电视咧，就好难咧就爬到啖饭嘅，或者其实应该话睇住电视就好难爬到啖饭，因为挂住睇。但系而家咧好似真系唔同晒，而家咧个电视机就系真都会着嘅，其实喺屋企嘅电视机会着，但系好似咧睇嘅人系唔多嘅。咁但系半转嘅咧就可能大家喺个台面上边咧都会有一部手机喺度。啊，不过佩佩咧就都几坚持一样嘢，就系、是、食饭嘅时候最好唔好玩手机。因为真系会分心啦，咁但系电视机都系会着嘅，咁其实都系揾嘢睇啫，即系只眼睛系揾嘢睇。其实最好咧，即系尤其是而家冇机会出去食饭啦，因为以前咧出去食饭咧，你迫于无奈你就会倾偈啊嘛，因为冇嘢做啊嘛，系咪？又冇电视，咁可能即系都叫你即系你眼望我眼都会即系倾下偈。咁但系屋企咧，咁尤其是屋企人咁，好多时唔系一定坐埋先会倾偈噶嘛，咁啊。即系如果食饭嘅时候就系你一啖我一啖，其实又唔讲嘢又唔系几好，所以咧我都坚持咧喺饭台上边咧，其实都唔好玩手机嘅。咁啊，食饭都唔会好长时间，可能半个钟啊，九个字啊，最长咪一个钟。咁其实都可以倾下偈，又或者可能一路睇电视，一路笑下，或者可能讨论下电视剧嘅内容啊。咁而家尤其是即系咁方便，未必系净系睇电视剧，可能睇电影都得啦，系嘛？咁啊，或者系睇DVD 又得。啊，甚至乎你话喺上网睇网上面嘅一啲嘅片段啊，都可以。其实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如果要睇就喺个电视机睇又好啲啦，因为大啲啊嘛。始终喺个手机上面嘅荧光幕咧，实在太细，真系睇到个个咧都近晒视，唉，即系近视啦、散光啦，对眼睛真系唔系几好。时间嚟到早上嘅5:42，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有钱妹妹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啊！呢、这个时候咧，我哋有曾路德嘅出现啊！骤雨中的阳光， 红日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你，即使有时骤雨下。 天际，顿然不觉往事消逝，脚下只赤遍地，所见世事瞬息纷争，高处白云深处，远离束缚渺无牵制，傲然万世上升起，坚守方向，不怕世事变幻无常。难道世上是那样，福有愁，没有欢畅？从黑暗远离风雨，脱离污秽，傲然万世上升起，坚守方向，不怕世事变幻无常。 李隆基巨星。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四十八分啊，差唔多。咁啊，同你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啦，日间系温暖啊，最高气温咧又为26度啊，早晚沿岸有几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晴同埋温暖嘅。下周星期二稍后咧，至到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啊。除夕同埋农历新年假期咧，天色系好转同埋温暖嘅，室外温咧18度，相对湿度86%。真系好啦，假期天气温暖。其实我记得好多时候咧，过年嘅时候咧都好冻，同埋咧即系着到好臃肿咁样啦。咁当然啦，你话今年拜年系咪真系会咁多时候走出街咧？都真系都仲系好15、16嘅心啦，因为真系好想去拜年，好想去可能成年冇见过嘅朋友仔啊，或者屋企人啊、亲戚啊，其实都好想即系同佢哋相聚。但系又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咧，又好担心即系去到人哋屋企，未必系担心人哋传染你，系担心自己传染俾人系嘛？即系自己有冇即系呢个问题，其实自己都可能未必会知道。咁其实真系有少少唔知点咁样嘅，不过即系希望即系睇派近排嘅疫情好似有少少即系改善，有好转。咁希望咧到下周初咧可以再减多啲咧，咁就好啦。不过即系当然啦，你话个数字有所改变，系咪就可以松懈咧？就系因为大家都有赖，大家都做得好好嘅防疫措施，先开始有好转。咁冇有好转之后咧，又嚟翻噶嘛，系嘛？咁所以大家要继续坚持啦，坚持咩？坚持戴口罩啦。坚持洗手啦，坚持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啦，系嘛？即系都要坚持，坚持。继续呢一套电视剧咧，哇！喺当年系青春剧啊，始祖啊。 每次我写新诗，费尽努力心思，形容是涌出也不止，难形容是痴心。形容是真爱，令我犹疑写了又是心中的影子，小小的天使，你那笑脸迷住了我心智，应怎么开始？开始第一次，每次遥望你苦未厌，遥遥沉默注视。 新思，费尽努力心思，形容是勇进也不迟，难形容是痴心，难形容是真爱，令我犹豫写了又是心中的影子，小小的天使，你那笑脸迷住了我心思，应什么开始，开始第一次，每次遥望你苦未意，遥遥沉默处事，每日期望此次，时时期望见那是友谊，情怀下卖不止，情怀原是真挚，但怎可以使你会意， 电视剧咧就系当年马景涛同埋 陳秀文合演，我仲記得咧有呢一個嘅鄭啊鄧瑞文一齊演出嘅呢一套《再見艷陽天》，揾到咧陳秀文主唱嘅《艷陽》呢一首歌曲嘅。咁啊，當然啦，你話好多即係經典嘅電視劇咧，大家都仲有啲畫面係喺個腦海裏邊啊。呢一套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呢？我哋有哥哥张国荣嘅歌声， 寒星沙眼尽逝，晨曦温馨照透，时光匆匆一转眼失去，永未复回头。愿那春尚留，又怕冬冷透，回头望。世事多少欢笑与悲痛，更加重感触百千缕。寒星沙眼中逝，晨曦温馨照透，时光匆匆一转眼失去，永未复回头。愿那春尚留，又怕冬难透，回头望世事，多少欢笑与悲痛，更加重感触百千缕。停留，愿与他同游，莫强他停留。浮云作岁月，一生里只有到终点，那恩怨几多回枝头。 有追逐张国荣嘅歌声，好，我哋转头翻嚟再见，转头翻嚟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啊，我哋继续听歌啊。 外交人员上个月参与声援纳瓦尔尼和抗议他被扣押的非法示威活动，瑞典外交部发言人否认有瑞典外交人员参与任何示威活动。缅甸有教师和学生抗议军方扣押国务资政昂山素姬、总统温敏和其他官员，报道形容当地反对军方政变的公民抗命运动日渐壮大。在最大城市仰光，昨天下午有数以百计师生聚集在一间大学外，举起三只手指的手势象征反对专制管治，又高叫支持昂山素姬的口号，并且戴上红色丝带和挥舞红色旗帜。红色是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代表颜色。有示威学生说不会容许他们这一代人在军事独裁下受苦。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

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嚟。今朝早呢有钱佩佩陪伴你的噃。我再次提提你啦，日子来到2021年的2月6号的早上，星期六的早上。咁而农历呢就是12月25啊，来到年25了噃。室外温呢有18度啊，相对湿度85%嘅。喺呢个时段6:00到6:30呢，一阵间呢就会有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六呢我哋有嘅嘉宾朋友呢就係老人科专科医生，就係梁万福医生嘅。咁今日呢会同大家讲下烂手喎。查得太多呢一个嘅消毒剂。可能洗嘢又洗得多呢，近排你知啦，即係洗邋遢㗎嘛，係咪。咁会唔会有主妇手出现啦，又或者真係湿疹手啊，咩都好啦，总之隻手呢就爆晒擦。会唔会都系你其中一个烦恼呢？啊，佩佩都唔鍾意戴手套洗碗嘅，因为呢硬系觉得唔干净。但係一唔戴手套洗碗或者做家务嘅时候呢，隻手就会好鞋。咁但係呢好似茶极隻手都系好鞋咁样嘅。究竟点样可以处理呢？啊，好彩即係我都搣甩咗呢一个嘅即係主妇手。以前即係细个嘅时候呢，其实都有湿疹喺隻手度呢，就真系哇好痛，真系每次掂水都好痛。点样可以搣甩佢？一阵间咧，留意住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好，咁啊，头先咧亦都播咗好多首呢一个亚视同埋呢一个嘅黎的嘅歌曲啦。啊，有个听众朋友咧就即系喺社交平台就同我讲啦，头先播放嗰首嘅关正杰嘅残梦，其实是来自天龙缺的主题歌曲的。是没错没错。啲字太小，朝头早只眼不是很擘得大，所以看得不清楚。多谢呢位听众的话返俾我听啊。讲起亚视的电视剧呢，佩佩好鍾意好鍾意呢一套电视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睇好多次我都好鍾意。找到他第一集的主题曲，黄兴平主唱的《梦里是谁》。 任千杯苦酒，替你赎罪。 力同万难愿生死也敢去笑对。夜路漫漫誓不悔，日火里也去。苦你吻你，却是梦幻。缘尽似灰飞烟消，那日会未睡。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在六点钟新闻之后咧，佩佩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系啦，梁医生啊，咁啊嚟到呢一个年尾啦，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即系好忙于呢一个嘅大扫除啦。咁啊，即系除咗你话大扫除之外，我谂整整一年咧都不停都喺度洗手啦，又不停咁用呢一个嘅消毒药诶嗰啲啫喱嚟到捽手啦。哇！真係隻手呢，鞋呢就我覺得就即係已經係其次啦。有時真係會搞到呢，即係因為啲化學劑呢令到自己啲手呢開始有啲爛嘅情況出現。呢啲我哋所謂係咪就係叫做主婦手啊？咁點樣可以幫到一班愛靚啊，就算唔愛靚都好啦，你真係會痛啊，會痕啊咁樣㗎嘛。有咩嘅方法可以減少啲唔好影響到雙手有呢一個問題呢？ 咁、呢个冇得法㗎啦，就係我哋如果家务嘅时候呢，我哋用好多所谓即係洗洁精啊呢一类嘅即係物质嘅时候呢，就会影响到呢、這个即係皮肤炎啊，即係我哋都系一啲类似敏感性皮肤炎，不过主要淨係集中，即係唔系真啦，唔系即係湿疹，而系集中喺个手上面呢，咁都系嗰、那个即係揦到啲皮肤呢，令到佢嗰个干燥而引起咁，即係甩皮啊，跟住呢就损啊。咁有咩方法都係預防啦，咁呢就歸根到底呢啲啲嘅洗潔精啊啲物質呢就係唔係好適宜嘅，咁所以呢我諗大家而家著重呢個所謂即係環保啊，可能好多人呢就會轉用一啲呢就係天然物質呢，其實都有幫助嗰個手部 嘅。係你嘅意思即係話嗰個洗潔精係用天然嘅物質去製造嘅？ 係啦，啱啦，咁呢啲呢就可以用下呢一類嘅物質啦，或者我哋唔用咁多，即係呢啲咁嘅洗潔精咧，就可以減少。咁多人就係呢個需要去研究一下啦，喺市面上揾一啲係冇即係化學物質嘅一啲清洗液咧，係幫到好多嘅。咁呢樣好重要。 咁除咗你話呢樣嘢之外咧，咁但係真係如果隻手好爛啊，咁應該係咪都係搽類固醇咧？定係我哋唔只要唔掂佢一排佢就會好翻咧？咁 咁一般嚟講咧，就嗰個主婦手咧，其實類固醇咧就唔係主要嗰、那個即係、就是、可以醫治嘅地方啦，因為佢係個刺激。除非我哋之前都講過就，你真係好紅啦，咁咧我哋短期用一啲即係輕度嘅類固醇。比较轻微，因为我哋只手嗰度都唔用得太强嗰啲啦。咁我哋轻微嘅类固醇搽一两次即系一段短时间之后咧，就反翻去咧，我哋点去预防啦？即系都仍然都系保湿，搽一啲滋润嘅一啲嘅膏啦。咁即系减少用水啦。咁咧就呢啲都系啲方法。咁你头先提过就话一啲我哋消毒液咧，其实现时咧消毒液咧都好多嘅洗手消毒液用紧咧都有一啲嘅。防护作用嘅啊，咁新一啲咧，佢有譬如有芦荟啊，其他物质咧，其实系就算有酒精喺度咧，都唔导致一个敏感反应，呢可以用呢一类啦。咁我 免得个嘅话就免啲系塞水，不过又系讲紧啊，你年廿八洗邋遢，咁就要成屋都要洗嘅时候，又要水啊，又要剩嘅时候，你掂到水咁点咧？咁啊掂到水咧就系你手唔掂水啦，但系又可以洗嘢啦，得唔得？ 戴手套咯。 系，但系戴手套咧，原来我哋发觉好多朋友戴手套之后仲衰喎。 因为嗰啲系胶嚟噶嘛，所以越戴就越衰啦，焗住佢。 系啦，啱啊，因为你戴个手套咧系胶啦，同埋因为胶嘅时候咧，我哋会出汗啊，湿啊，喺里边湿，即系基本上咧焗住湿添。仲衰喎。 系，咁点算咧？咁即系用又唔得，唔用又唔得，咁样即系最好就搵人洗啦，系嘛，唔使自己洗啦。咁但系真系冇办法噶嘛，你话即系作为一个主妇。唔使唔得噶嘛，咁点算咧？ 咁咧就有咩方法咧？都系戴手套。 系， 但首先咧就系戴一个手套咧，系嗰啲一啲布手套啊。 系， 即系薄嗰啲啦，即系薄嘅手套，系唔敏感嘅手套，系穿咗个手里边先，即系好薄嗰啲啦吓，布手套嗰啲啦，即系唔过敏嗰啲啦。咁你好多地方买噶喎吓，即系女士知啦吓，布手套，然之后就穿入个胶手套。 哦，即系用个布手套嚟保护咗只手先，然之后先穿落个胶嘅手套。咁但系需唔需要咧？用嗰个布手套之前，我哋搽好润肤膏先至挤落去呢一个布手套度，系咪会更加双重保护咧？ 系呢、这个就最好的方法啦。其实就系话我哋平时都要保湿，即系润肤咧，其实即系即系不停地润肤都系好重要嘅。因为个手咧，尤其呢个时候系冬天啊。其实都唔使三个钟头咧，嗰啲即系润肤已经即系 挥发晒 咗噶啦。啊，咁咧就我哋有主妇手嘅咧，个润肤液咧要用得多啲密啲。咁你总之掂水之前、掂水之后都用，咁咧要好有耐性，咁咧就会慢慢会好嘅。 即 唔系靠药物。 系，即其实都系唔可以懒。如果咁样讲，即系话，即系药物就系帮你即系叫治标啦。咁啊，要即系治本就要即系自己做好呢一个保护嘅即系皮肤嘅功夫，先至可以令到即系只手唔会翻发呢一个嘅主妇手啦。可唔可以咁讲？ 即系主妇手都系啲外来物质嘅侵害嚟噶嘛。即系靠用药，你如果嗰、那个即系根源都唔治理咗咧，佢哋冇用咧，都繼續會係越嚟衰添噶嚇，咁就係嘅喎。 咁我想問一下咧，嗰啲潤膚膏咧，需唔需要買啲係完全冇香料成分嘅咧？定係其實如果試過自己OK 嘅，其實都冇乜所謂咧。即係其實即係咪都要試一下邊一種，即係啱佢未必啱我，啱我亦都未必啱你噶嘛？ 啱啊，其實市面上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潤膚膏嘅，咁咧而家絕大部分膠為好嘅润肤膏咧，佢应该都系冇嗰个即系香料喺度嘅吓，咁啊大家注意啲方向，香料都有香料敏感咯，咁所以一般嚟讲系一啲医药用嘅一啲嘅润肤膏咧，都唔会加入香料喺度嘅。 咁但系即系搽润肤膏嗰个次数咧，有冇话搽得多唔好，定系哇？如果我真系好想只手咧，就哇靓到好似模特儿咁，我由朝搽到晚咁样咧吓。 我冇问题嘅，呢、這个冇问题，因为我哋啲润肤膏如果系一啲唔致敏嘅润肤膏咧，你搽五至六次都完全冇问题。 咁洗即系除即系洗手嗰啲碱液咧，或者番碱系咪都会有所影响嘅咧？如果即系要做得彻底啲，系咪呢方面都要留意咧？ 碱液方面就系啦，你要如果有主妇手嘅病历嘅话咧，你要拣一啲。非易敏嘅一啲嘅即系清洁剂，咁而家市面上咧，因为咁普及咧，即好多地方都有得买噶啦，超级市场部都可以买到系防敏感嘅啲消毒液咧，咁呢啲都适合。当然咧，有啲有唔同嘅物质咧，即系芦荟嗰类嘅存在喺度，都一样都可以帮得到。 咁但系会唔会话即系如果用番碱系好似刺激性冇呢一个碱液咁犀利咁样咧？ 番碱咧就可以自己制番碱啦，呢个都系一个好处嚟嘅。我哋都好多系防敏感番碱嘅一啲嘅即系制造方式，咁咧即系冇咗所谓化学物质喺度，咁所以都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去一唔同嘅。坊間我都有多社福機構有去賣一啲咁嘅即係自然嘅番鹼，咁呢啲係好好多嘅。 咁啊，當然啦，最緊要咧就係揾到自己致敏嘅地方啦。咁啊，然之後咧就係對症下藥嘅，都係啦嗰句啦。如果有需要咧，就要請教醫生，就唔好自己咧就係做呢一個醫生亂咁買藥茶嘅。好啦，咁啊，今日咧唔該曬梁萬福醫生嘅。咁啊，下個星期我哋喺呢一個嘅過年就再見到噃，好唔好？ 好，再見， 拜拜， 拜拜。 收到，期待爱情梦中见，亦高兴能将心灵希冀尽说明。谁决定人半生，或许生命中有埋没性。 同样地都是话佩佩好喜欢的这一套电视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这套就是第二集了。主唱的呢就有这个蒋嘉莹，假如真的再有约会。我记得这套电视剧真的很厉害，有这个尹天照做僵尸，有万绮雯、陈启泰等等等等很多演员。其实刚刚也是跟新闻部的同事谈起，这套电视剧你看过没呢？其实很难未看过。为什么呢？因为亚视真的不停地重播重播再重播，任何时候你有机会按过亚视都有机会是看到，可能少少都有看过一下的。一套都挺经典的电视剧。好了，望个钟很快就到上午六点半，即是说今早的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了。佩佩又要即是在这个牛年先再见到大家，临走之前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就是最重要个个都身体健康。好，我们牛年再见，拜拜。 香港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港铁东铁线新信号系统同九卡列车今日起启用，初期九卡列车将会同现行十二卡列车混合行驶。首班九卡列车清晨大约五点半喺沙田站开出，前往红磡站方向。港铁表示会在月台加强广播，并在月台的显示屏列出即将到站的列车车卡数目。另外，港铁都在月台地面贴出两种颜色的标示，提示乘客候车位置。蓝色代表九卡车的候车区，绿色就代表十二卡车的等候区。运作初期，每日将会有六架九卡车投入服务，但在繁忙时段仍然会以十二卡车运作为主，特别是南行方向。之后再视乎乘客需求和数量变化，逐步增加九卡车的数目。另外，港铁会安排特别列车，一旦乘客量太多时协助疏导。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出指引，使所有学校在农历新年假期之后，可以按校本需要安排不多于全校人数三分一上半日堂。学校如果能够安排教职员定期进行病毒检测，将会考虑全面恢复半日面授课堂。教育局表示，有关学校需要拟定恢复全面半日面授课堂的目标日期，并安排全体教职员在之前14日内进行和完成检测。校方亦应该备妥一份全校教职员完成检测并呈阴性结果的记录。若学校需要承诺全校恢复半日面授课堂之后，每14日内定期进行病毒检测，学校亦都要在目标日期前最少三个工作天通知教育局，局方会在大约两个工作天内发出回调确认。如果学校在任何一个14天的周期未能够适时安排检测，需要向教育局汇报，局方将会视乎情况要求校方回复至到没有定期检测学校的面授课堂安排。缅甸军方自本周初扣押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和总统温敏等官员。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委聘的律师说，昂山素姬和温敏目前被软禁在住所，未能够和两人会面。律师说尝试过和昂山素姬和温敏见面，但是被告知两人正是接受调查。他又说，如果两人出庭或者被送往监狱，自己就有权和他们会面。律师说期望法官会秉持公义，但是有不确定因素，又说会保持乐观希望，同时作最坏打算。他强调昂山素姬和总统温敏没有违法，因此争取两人无条件获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相关公司分享生产设施，协助增加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产量。谭德赛说需要大幅增加疫苗产量，对于有制造商以成本价出售疫苗，他表示赞赏，但是认为制造商可以做更多事情。另外，世卫在武汉考察的专家组一名成员说，寻找病毒源头的复杂程度令他感到惊讶，又估计在未来需要多年时间进行研究。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沿岸有几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温暖，下星期二稍后至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8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6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港铁东铁线今日开始用新的信号系统，并且引入九卡车，初期会同目前用紧的十二卡车一起运作。